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09集。我靠，你是谁？除了程水， M 州的这些人很少能见到程俊，但是对程俊的了解却不少。一听程俊要来，肯定要争着去他面前露脸，杜堂主自然也是。可现在听程水的意思，好像并不是跟着老大，而是跟着一位小姐。杜堂主对那种娇滴滴的姑娘敬谢不敏，尤其那姑娘似乎还是来玩的。杜堂主这个堂主做得并不太容易，执法堂副堂主、大队长这些人都等着哪一天挑战打趴他。正是因为他自身的努力，才一步步爬到了今天，还被程水看中。程水听完，眼眸眯了眯，他看着杜堂主：“ 你不想去？”“ 属下不是不想去。” 杜堂主低头解释道。程水看着手机上的时间，程俊等人快到了，直接摇头道：“ 行了，你不想去就归队吧。” 这个人不是诚心跟着秦小姐，程水也不放心他跟。杜堂主直接归队，他只是侧脸侧身，再次转身看向一群手下：“ 还有人自荐吗？” 刚刚还热络到不行的一群人，听了程水的解释，低头思考了半晌。执法堂没人抬头看程水，好半晌，中间才有个人弱弱的举手：“ 程先生，我可以吗？” 程水看过去，是采购堂一个瘦不拉几的男人，黑发黑眸，实力肯定没有执法堂的人厉害，但眉眼间挺机灵的。实际上，一开始程水看中的只是执法堂的人，毕竟 M 州并不比国内，也许会被恐怖袭击，他打算给秦小姐找一个对地势熟悉还非常能打的人。只是现在执法堂的人一个个全都低着头，恨不得程水看不到自己。眼下时间来不及了，程水也没有再多想。“ 你先跟我走。” 那个瘦不拉几的男人立马出列，跟着程水往前走。杜堂主跟其他一众人立马松了一口气。“ 你叫什么名字？” 程水让人开了一辆加长车，询问男人的名字。他的手下分执法堂、采购堂、情报堂跟外贸堂，情报堂基本上都是程火在负责，至于执法堂是其中重中之重。执法堂汇聚了他们最中间的力量，无论哪个堂出去都会从执法堂调人马。瘦不拉几的男人挠了挠头：“ 啊，我叫施立明，程先生叫我小施就行。我本来是想进执法堂的，考核过了，但实力不够，执法堂那边不收我，就把我调剂到采购堂了。”“ 嗯。” 程水点点头，他看了施立明一眼：“ 好好跟着秦小姐，陪着她玩就行，有事直接汇报给我。” 对方看起来也机灵，程水就吩咐了几句。到时候那位秦小姐身边还有程木，施立明实力不行，但脑子可以，程木脑子不行，实力其实也就勉勉强强，不过这两个人暂时是够了的。程水敲着手里盘算着是不是要找个女的跟班。机场，秦染一行人的飞机落地， M 州12月比云城还要冷。程水让人带了一件长羽绒服，他是个练家子，并不冷，身上就衬衫跟单薄的西装，一张混血脸看上去棱角分明，碧蓝色的眼睛泛着微微的光。不多时，程俊三人从单向电梯上下来，程水站定在原地，叫了一声老大，就把羽绒服递了过去。程俊跟程木自然不需要羽绒服，程水这件是给那位秦小姐带的。 嗯。 程俊穿了一件黑色的长大衣，侧身把羽绒服随手递给秦冉。秦冉戴着黑色的口罩，头顶卫衣的帽子也拉上了，看不清脸， 只能看到一点模糊的眉眼，正低头慢条斯理地穿着，跟着他们往停车场走。程水跟程俊、秦冉分别打完招呼，才看向程俊，向他介绍施立明。 这是小施，华裔，从小在 M 州长大，对周边地形十分熟悉，哪里有好玩的、好吃的，他都知道。我准备让他跟着秦小姐。 施立明听程水介绍他，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只挺直了胸膛。程俊的手插进兜里，眯着眼看了施立明半晌，精致的眉眼稍微挑了一下，才勉强开口。 行吧。 施立明确实机灵，见程俊答应了，就立马跟在了秦冉身后。 直接去庄园吗？ 程水把手机放回兜里，他问是不是直接去大本营。程俊点点头， 不用找其他地方了。 行李程水已经派人去拿了，程木就捧着一盆花跟在程俊秦闪后面走。原本他以为程俊是带他们来 M 州度假的，却没想到会在机场看到程水。他也是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。 你不是在外训练吗？ 他看着程水，面无表情的脸多了一丝僵硬，语气还挺不解的。程水见程俊走在前面跟秦闪低声说着什么，就没有打扰。听到程木的话，他看了程水一眼，有些一言难尽。程木这傻白甜，至今为止都还相信他们在外训练？ 你这是什么？ 程水咳了一声，转了话题，指了指他手上的那盆花。程木低头看了一眼，就开口道： 秦小姐最喜欢的花，俊爷让我照看好。 没敢说，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园丁。车子慢慢地开进一个偌大的庄园，庄园装修精致，白色雕花大柱巍峨而起。进入漏花大门，就是一座壮观的喷泉，绕过喷泉，三座城堡跟几座塔楼鳞次栉比，透过车窗都能看得出辉煌气派。程木因为时差本来昏昏欲睡的，此时突然清醒，他啊了一声，然后木着一张脸偏头问程水。 程水 你怎么租了一个这么豪华的地方？ 程俊有钱确实是有钱，但他们就这么几个人，住这么大的庄园会不会太空荡啊？这能同时容纳1000个人了吧？程水看了他一眼，欲言又止，最后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拍了拍程木的肩膀。 老大，先去哪儿？他们都在大堂等着你。 程水说的是各个堂的堂主，还有几个分队的主要核心人物。程俊没有先开口回答，他只是看了一眼身边坐着的秦冉，抬了抬眸，问： 先去睡觉。 秦冉接连几天没有睡了，最近两天确实精神不太好，眉眼耷拉着。听着程俊的话，他点了点头，轻轻地嗯了一声。程水自然也听到了，就吩咐施立明把车停到第二栋古堡。 二楼左属第一间房。 程水把几个人带到房间，路途中遇到不少穿着白色衣服的佣人，全都停下手中的事低头，不敢直视几人。房间并不是厚重的欧式风格，而是简单的现代风，暖色调。两边都有窗户，能够看得清农场方向，还有一大片雪景。秦冉拉下了帽子，扫了一眼。秦冉的房间，程水跟施立明都没有进去，就站在门口。不过，两人能看到程木小心翼翼地捧着花，把花放在了窗台上，还拿空调调了房间的温度。最后还从身后的背包里拿出了一系列照顾花的工具。程水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等程木完成了一系列程序，才跟着程俊出来。 程木，你对那盆花…… 程水走出了大门，往一座塔楼走，最终还是没有忍住问程木，他怎么对待这盆花就跟对待祖宗一样。程木一脸拒绝回答的表情。 程俊走在最前面，他好像对这里分外熟悉，仿佛来过了无数次一样。程木跟在几人身后，心中闪过无数个疑问。塔楼的一楼很空旷，两排摆了檀木椅子，中间前面也摆了一张椅子，有些凛然又喋血的气势，让人乍一看心头都发紧。中间还站了十几个人，具体是谁程木不清楚，但每个人看起来都挺不好惹的。其中一个像是黑老大，脸到鼻梁上还有一道疤痕，狰狞又恐怖，一眼看上去就像是被国际刑警通缉的。一行人看到程俊等人，立马分开让出了一条路。程俊走到最前方的椅子，椅子上还铺着一层毛毯，他漫不经心地坐下。十几个人见程俊坐下来，才十分有次序地站好，齐声叫着老大，声音中气十足，如雷贯耳。程木整个人却懵逼了。 我操，俊爷你是谁啊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